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10月31日前后，西方国家的街头四处可见精彩的现场表演，戏台上演的幻觉魔术，逼真的游尸和鬼魂，大人小孩也会提着南瓜灯，戴着幽灵面具四处招摇。而在电影之中，则是各种恐怖电影的放映。那么近年来，中国的电影市场也会在这一时期有所呼应。10月底11月初，大量国产恐怖影片上映，但质量参差不齐。说到国产恐怖影片，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影片确实有一些佳作，比如我们在昨天分享到的《见鬼》，还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湾电影人拍摄的《双瞳》。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在港台珍藏单元中重温一部我国台湾出品的惊悚探案恐怖影片《双瞳》。双瞳就是一双两双的双，瞳孔的瞳，意思是有两个瞳人的眼睛。这部影片的阵容强大，担任主演的都是大名鼎鼎的演员梁家辉、刘若英、杨桂梅、大卫摩斯等，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因为这部影片有恐怖片的元素，所以说还有请各位听众选择收听。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哎，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港台珍藏。 在台北，热闹繁华的都会大城市，现代高科技生活与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信念并存。在这个冷漠的城市里，人们相信鬼魂就像是高楼大厦般真实可及。城市车水马龙，人群往来穿梭，一个身心受创的警官正和不知名的神秘恶魔搏斗，受威胁的不只是他的性命，还包括他的灵魂。梁家辉饰演的警官黄火土的世界正逐渐四分五裂。2年前，由于揭发同僚贪污，黄火土被打入冷宫，被安排在冷门的外事组工作。他的同事对他怒言相向，他的妻子刘若英饰演的清芳受不了他长期不回家，要求离婚。 就在此时，两宗离奇的命案却使得整个警局天摇地动。两名受害者的身份彼此没有关联，但是前来验尸的法医却有了新的发现。他叫来了刑事组组长李丰博，法医由杨桂梅饰演。 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他的表皮以及真皮组织之前都结冰了。 怎么可能？他肺部有积水吗？ 一滴水也没有，不过他的脑部……哎，你来看这个，这是脑室丘，人的中枢神经，你猜猜看那是什么？ 什么？看起来好像发霉啊。 对，就是霉菌，这是从他鼻窦里刮出来的，跟他脑部一样，也是霉菌。 那你死因报告怎么写？以为溺毙，这样好吗？ 不好，非常不好。 这霉菌有没有毒啊？ 不知道，台湾绝对验不出来，技术差太远。 什么地方可以验得出来？ 是啊，什么地方可以验出来呢？警方只好求助于美国同行的帮助。可就在此时，来自美国的牧师罗伦佐被人剖腹杀害，黄火土连忙赶赴凶杀现场，见到了李组长。 这个教会的牧师罗伦佐昨天晚上死在他自己房间里面，是他杀。这个案子很敏感，因为他身份很特殊，听说我们连跟美国买一颗子弹都要透过这家伙，所以待会儿一票老外要来，你负责搞定。 我已经离开刑事组了，你不要再拖我下水了好不好？ 老外在台湾出事本来就归外事主管，而且局里面你英文最糟，你想躲都躲不掉。 凶杀现场一片血腥，法医正在认真工作着。 怎么？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凌晨三点，推测凶手至少有两人，应该是趁死者熟睡之后将他开肠剖腹。这是肠脂肪分布在人的肠子外面，凶嫌将左轮左的肚子剖开之后，把他的大肠和小肠拿到清水里面清洗，然后再塞回肚子里缝起来。被剖腹之后，他至少撑了两个小时才死。他的姿势像是被暴力压制过，不过他的手腕没有皮内或皮外伤。 法医从罗伦佐的鼻孔中也找到了霉菌，他展示给李组长看。 现在你们还要说那两个人是心脏麻痹自然死亡的吗？ 随即警方就召开了记者会。 本案经过初步的调查，我们发现了罗伦佐牧师的命案跟太空总裁的命案、女子邱妙芳的命案三者之间呢可能有关联，这是一起连续杀人的案件。由于本案呢，已经引发外界啊很多不实的传言，严重呢造成社会人心的不安。警方呢秉持理性办案的精神，透过美国在台协会的协助 ，FBI 呢答应啊指派一位连续杀人案的干员来台呢协助啊破案，希望呢以科学的方式来突破目前焦灼的案情。 请问一下，办案的过程是否有政治力量介入？还有会不会有调查权上面的问题？谢谢。 各位，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下，这位 FBI 的探员呢，并没有配枪、逮捕以及审讯的权利，所以并没有妨碍司法调查权的问题。 民间传言说尸体上被人画符，是不是有人做法？ 没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 局长，请问探员的名字？ 啊，他的名字叫做 Kevin Knight。What？ 什么病？ 既然有美国刑事专家凯文莱特参与，黄火土就有事做。他身为一名警探的直觉强过于他的政治判断，他和莱特很快上手此案， 也因此使得案情大有进展。他们在牧师被杀现场的冷气机里找到了一颗钢珠，法证科的同事做出了鉴定。 这是牧师房间发现的钢珠，这个是邱妙芳家中冷气机找到的钢珠，这个呢是在廖正富办公室地板上找到的钢珠。这三颗钢珠应该是出自同样的发射器。 那是什么样的发射器？ 可能是改造过的空气枪吧。这些人不简单哦。 怎么说？ 把这么小的钢珠挖空，而且要打上三个洞，这需要多精密的技术，你知道吗？而且你看，这跟死者鼻子里发现的霉菌是一样的。 所以说凶手把霉菌放到挖空的钢珠里面，然后用空气枪把钢珠打进冷气出风口，让霉菌散出来。 完全正确。 虽然案件有了进展，但黄火土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极不讨好的地位。这一天他找到李组长讨论案情。 你还记得在廖政府命案那天，我也到台风公司去抓一个非法外劳？ 怎么样？ 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另外两名死者我也查过，也是曾经上报，而且很快就出事。 每天有那么多人上报，为什么偏偏是这三个？我懂。有一件事情啊，老板对那个 FBI 有顾忌，你要小心一点。你有没有想过，不管那个叫莱特，他最后搞出什么名堂，或者他搞不出什么名堂，你以后日子都会很难过。哎，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假设因为他这个案子真的有进展的话，你觉得我们局里面那些弟兄能接受吗？到时候你的吃里扒外又罪加一等。他就是被找来做做样子而已嘛，那你就帮他把整出戏演完就好啦。更何况我觉得那个老板他根本不认为这个案子破得了，你看吧，到时候就找个人当替死鬼。 破不了。 哎，你是猪啊，你用用你的脑子好不好？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案子嘛。我们警校毕业到现在多少年了？20年了。这20年来你有看过这种事情吗？有听过吗？有吗？我告诉你，这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人做的案子。 这扯得太远了， 黄火土。今天我是站在你朋友的立场，虽然我的妈，我当你朋友已经当得非常累了，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今天你面对的就是一盘死棋。面对死棋，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输，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黄火土没有理睬李组长，悻悻地回了家，可他面对的却是清芳带给他的离婚协议书。凯文莱特通过蛛丝马迹提醒黄火土应该找人类学家帮助，以便尽快地找到线索。这一天黄火土带着莱特来到研究院请教社会人类学院士盛祖昌先生。 绝了，这符箓是新产品，在几年前呢，在交织地方挖掘了一所道观，叫真仙观，在罐里边发现了一片石刻的文字和一些法器啊，符箓什么的，这就是出土的照片，你看懂了吗？这个老外身上的符箓就是几年前出土的文物一样的。 那这个符箓代表什么意思？ 勾碟。 勾碟， 哎，就是阴曹地府的传票，说白了呢，就是阎王爷的催命符。 盛老师啊，那这上面的文字 啊，根据考据啊，这是古代的道士炼丹修仙的必经过程， 可是里面夹杂太多的密语，一时也解不开。这是石刻的文字藤印本，也没用啊，也不知道里面说的些是什么意思。 那旁边的这些图 啊，这就简单了，这是河图洛书的一部分。道家一直相信这套体系可以算过去未来，也是道家的宇宙观。像中国的麻将啦、围棋啦、象棋啦，虽然是小道，也是从这个图里演化出来的。 黄火土把从圣祖昌院士那里拿来的资料仔细研究了一遍，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玄机。而美国警方也研究出了那种神秘的黑霉菌，可以让人在历经幻觉的状态下死亡。难道真的是灵异鬼魂杀了人吗？黄火土不禁想起了自己已经两年没有开口讲话的女儿。原来当年黄火土查案，他的小舅子被判入狱15年，越狱出来后就劫持了黄火土的女儿美眉，结果被狙击手一枪毙命，从此美眉就不再讲话。而黄火土一直怀疑美眉是撞了鬼。与此同时，第四宗命案又发生了，这个受害者是被掏心而死。事态紧急，黄火土决定连夜再去请教圣祖昌院士。见到圣院士，黄火土把所有案件的照片都拿给他看。 哎呀，这个家伙想成仙呢，你为什么早不给我看这个呢？ 成仙 在道家有一派当中啊，主张地狱有五种，就是寒冰狱、火坑狱、抽肠狱、剜心狱，还有拔舌狱。经过这五狱的结束和试炼之后，就是第六道修炼成仙了。但是如何的经过这五狱，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哟。 所以凶手杀人也就是为了要成仙。 在这个记载中啊，宋朝有个叫王商，也就是香港的黄大仙庙供奉的黄商，在他没有得道之前呢，他就杀了好几个人枭。所谓人枭，就是犯了罪恶的不人不鬼的人。他一定是根据这个，哎，就把这人鬼打入地狱，自己升华。哎，可见这四个被杀的人呢，都在道德上有所亏欠的恶人。据说这个黄商啊，他可以使用符箓炼丹做法，而且目有双瞳，可以日观千里，夜窥神鬼呀。 恕我冒昧，你相信有成仙这回事吗？ 如果我说有，你立刻就怀疑我的权威。王警官，如果你要问我是相信道家的神仙呢，还是相信外星人，我绝不会选外星人。 原来莱特打来电话，他通过线索分析出凶手是高科技人员，而且人脉很广，还查到了真仙观和观中的两个头目林道生和黄一峰。李组长立刻带人去搜查，结果搜出了大量的刀械凶器。可就在抓捕二人时，他们突然亮出宝剑，将一个警察削头，一个警察削腿，现场顿时乱成一团。观里的信徒和警察相互残杀，结果9名警察牺牲，24名信徒伤亡。黄一峰当场毙命，林道生束手就擒，还救出了一个被藏到真仙观密室中的重症女孩谢亚里。至此，警方宣布这几宗连环杀人案告破。莱特更是在电视上侃侃而谈，对冥冥之中的超自然灵异之说嗤之以鼻。当晚为促使黄火土和妻子和好，他去了黄家一起晚餐。莱特与黄火土把酒言欢，彻夜长谈，直到深夜才沉沉地睡去。可第二天一早，莱特竟命丧黄家，手里还拿着自己的舌头，并且是他自己生生扯下来的。而黄火土也出现了迷幻的症状，被送进医院。 与此同时，从针线罐里救出的谢亚里却从医院里神秘消失。黄火土在医院醒来之后想起盛院士的话，他认定这个谢亚里才是真正的凶手，而莱特正是满足他拔舌欲的第五个人枭。原来谢亚里身患脑瘤无法治愈，为了成仙，他不惜迷惑众信徒，杀害了五名所谓的人枭。而当年他在出生的时候，还有一个有双瞳的孪生姐姐一降生就去世了，因此他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成仙。黄火土决定去抓捕谢亚里，此一去凶多吉少。他先给他还深爱的妻子清芳打去了电话。 清芳，清芳， 南港三 你在吗？ 世界大楼。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好像醒不过来。我看到那个女孩子来找我，那个有病的女孩子，她告诉我人都是她杀的，她躲在洞里面其实是在闭关修炼，她根据石碑上的文字找到我。她还说她的信徒不在了，但是她不怕，这些都不会妨碍她的修炼，不会妨碍她找到成仙的路。清芳，你在吗？有人在吗？喂。 黄火土来到真仙观，进入到地下密室，和谢亚里一番激战，终于在谢亚里施出霉菌粉末迷惑他之前，结果了谢亚里的性命。最后他也失去了知觉。就在李组长和法医警察等人都认为黄火土已经牺牲的时候，黄火土的妻子清芳带着女儿美眉来了。清芳痛苦地在黄火土身上不停地拍打，女儿美眉也终于再次开口讲话。这时人们发现还在昏迷的黄火土流下两行热泪。最后影片以交趾罗浮山的出土碑文作结，因爱生忧，因爱生惧，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惧。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台湾恐怖影片《双瞳》的故事。《双瞳》是近些年来台湾影片当中比较少见的诡异惊悚类的恐怖片，因为是和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合拍的，所以当年的声势自然不小，那种追求市场的商业痕迹也很浓。就影片的艺术性来说，这部影片并不算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这是我国台湾电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胆的一次商业尝试。影片导演为出身于影评人的陈国富，因为本片过浓的商业色彩以及过于宿命化的结局，他也遭到了评论的讨伐和诟病。不过呢，在商业意义上，这部影片还是取得了较高的成绩，是2002年度全台湾最为卖座的本地影片。那么这部影片也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美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的7项提名，但最终只有刘若英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奖项。好的，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影片《双瞳》的一段片尾原声音乐。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